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81集，唐墨双目一缩，他抬起头，只见不知何时，一个穿着白裙的美丽少女出现在广州塔旁。她并没有上前帮忙的意思，却大声地喊出了那句话。见唐墨看着自己，她笑眯眯地说： 我可没有帮忙哦，我就是说句话嘛，有什么问题吗？ 白雪公主的身边，马戏团团长摘下礼帽，笑着朝唐墨行了个绅士礼。红桃王后坐在树上，不屑地哼了一声。圣诞老人坐着雪橇，他看到这么多人类，兴奋地舔舔牙齿，一想到自己不能吃掉他们，就心碎一地。还有铁鞋匠、彼得潘、王小田、小黑猫薛定谔，许多黑塔怪物不知道什么时候都到了广州塔的旁边。他们并没有插手狼外婆与人类之间的战斗，只是在一旁兴致盎然的围观。狼外婆大声喊道： 你是个好人！ 红鞭立刻松开，狼外婆沙哑地笑了一声，再冲向唐墨。然而安德烈怒喝一声，挡在他的面前，拦住他的去路。两道银色光芒从狼外婆的面前闪过，逼得他不得不停下动作。蝴蝶刀回到白若瑶手中，这时傅文铎也冲了过来，还有炼鱼铮、杰克斯，广州数不清的玩家。狼外婆看到唐墨已经进入广州塔，她皱皱眉，无奈地叹气： 行吧，那就让我把你们吃了，有多少吃多少吧。 600米的高楼，电梯已然停用，唐墨找到楼梯，一层层地飞奔上去，他的速度快极了，2秒便冲上一层楼。广州塔下，玩家们疯狂阻拦狼外婆。广州塔中，一个黑色人影嗖嗖嗖地窜上高楼，只花了1分钟，他便来到107层。还没到顶层，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大火将整个107层包围。唐墨眸光一闪，张开嘴巴，剧烈的风暴猛地从他的口中喷出，异能气吞万里如虎，强风瞬间将这层楼的大火吹灭50%，露出一道可供人类行走的道路。没有时间浪费，唐墨迅速地冲进火场，寻找那个藏在大火中的小女孩。他以最快的速度找着这一层的每个角落，明明不是个容易藏人的地方，却因为大火的烧毁变得混乱不堪，难以找人。当视野里终于出现那个穿着红衣的小姑娘时，唐墨抬手照出一排钢针，轻盈的破风声响起，10根钢针齐刷刷定在马赛克的面前，吓得他往后一跳。再回过头，看见那个冲自己跑过来的青年，双马尾女孩张大嘴巴，她的脸被藏在浓浓的马赛克下，可是那股惊骇的表情完全藏不住。 啊！抓人了！我不要回去读书，不许抓我！ 马赛克实力不强，速度却挺快，他一溜烟冲进大火中，他能够在火海里穿行，唐墨却不行。然而没时间使用异能，唐墨一咬牙，从地上拔起一张陷进地里的铁桌挡在身上阻隔大火。马赛克急得直接想跳楼算了，他撞碎玻璃，直直地冲楼下跳去。正在此时，一只手牢牢地抓住了他一边的一根马尾辫。马赛克和唐墨都愣住了，小女孩哭道： 混蛋唐墨，我还没长大，你就让我变成兔子，你又欺负我。 唐墨沉默半晌，默默地用力拎着小女孩的辫子将她拉了上来。大火中不好找这个小姑娘算账，唐墨拎着马赛克的后梗带她冲出火场，来到没有被大火烧着的第100层。马赛克委屈极了，他的辫子被唐墨一扯，发绳都歪了，乱七八糟地横在肩膀上，更不用说 他的头皮还隐隐作痛，差点就痛死在广州塔上了。 好气，一定要欺负回来。 然而现在的唐默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还没接触过黑塔游戏的新人，他手腕一动，一把银色的手枪出现在他的掌中，哪怕站在400多米高的塔顶，唐默也能清晰地听到塔下狼外婆不断地将玩家扔向地面发出的砰砰声。不仅如此，他透过窗户看到太阳即将垂落到地面下方，随着这轮圆日的落下，整座广州市从视野可以企及的地方，一座座大楼开始坍塌，在夕阳红色的余晖下，仿若末日最壮丽的崩塌。这是第7天的傍晚18点，也是最后的死期。黑塔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黑漆漆的枪口抵在小女孩的额头上，唐默快速地说，黑塔7层到底该怎么通关？马赛克愣了许久，唐默又重复一遍， 我又不是守塔者，守塔者是我外婆。 言下之意，你问我干什么？唐默直接说出那条线索，卖火柴的小女孩。马赛克顿了顿，哼了一声， 哼，我又不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早就跟你说了，不要以为喜欢玩火柴的就一定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你幼稚不幼稚？我鄙视你。 冰冷的枪口直直地抵在额头上，马赛克很久没说话。当唐默开始上发条时，他才生气地说， 宝物我早就给你了，你们这些贪得无厌的人类，我到底还想要我做什么？烦死了，我一定要找外婆杀了你，一定会杀了你。 唐默一惊，宝物已经给了，是什么？马赛克才不肯说。唐默思索一会儿说，如果你不说，我就把你送到你妈妈你外婆那儿，他们一定很希望见到你，抓你去读书。马赛克赶忙说， 啊，我的神奇火柴啊，混蛋。 唐默瞬间从记忆里找出3根神奇火柴，但是他惊愕地说，那3根火柴只有我有，在北大现实副本里只有我一个人顺利通关，如果我没有找到你，或者说我早就死了，难道这一层就无法通关了？马赛克抬起手摸上了自己眼睛上的马赛克，白白的手指如同一块橡皮擦，轻轻地擦去那厚重的马赛克，露出一双机灵的眼睛，渐渐的，这眼睛中出现狡黠的神色。大火已经从高层燃烧到第100层，大火轰的一声烧断了前往楼上的楼梯。只见马赛克抬起头看着唐默，理所当然地偷笑道， 那人类就去死好了，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人类的运气好差哦。 唐默呼吸一顿，他拿出那3根几乎被他遗忘的金色火柴说，怎么用？ 点燃它，每一根火柴都可以提问一次，或者让你看到一个幻境。 说着，小姑娘不满地嘀咕道， 明明只能有一根火柴的，都是你这个大坏蛋敲诈我，害我吓得多给了你2根。 唐默将手伸进口袋里，他单手依旧拿着枪指着马赛克，另一只手拿起一根火柴向墙上摩擦而去，火苗瞬间点燃。这一刻时间仿佛停止，唐默看到马赛克眼睛上的马赛克正在缓缓恢复，可当这火光亮起的那一刻，一切都停住了，燃烧着广州塔的大火也瞬间停住，空气凝滞。唐默的手中拿着那根火柴缓缓地抬起头，被大火烧穿的地方，那座漆黑的巨塔悬浮在广州塔的一旁，沉甸甸地立着。一个问题或者一场幻境，唐默声音平静，黑塔究竟是什么？眼前的一切骤然破碎，唐默感觉自己被拉入了无穷无尽的黑暗中。很快，他的视野里出现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瑰丽星河无限漫长，时间无涯的停止， 他的意识迅速地被拉进一颗颗不同的星球，在每一颗星球上都出现了数不尽的黑塔，有的是几十万座，有的只有几百座。当七层黑塔被攻略结束，黑塔消散，星球上的生命发出喜极而泣的呐喊。当七层黑塔没被攻破，黑塔泯灭在无尽的长河中，与星球上的生命一起毁灭。而一年半前，数万座黑塔降临地球。为什么黑塔 BOSS 几乎都是童话人物？因为那是人类启蒙的开始，是一次次临睡前的叮嘱与诉说，这是所有人类最可能认可并接受的方式。沉寂的半年时间里，这些黑塔如同一块块饥渴的海绵，疯狂地吸纳人类社会的一切信息。最终，它以无上的文明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黑塔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出现了无数的黑塔怪物。黑塔究竟是什么？唐默张开口，再次问出了这句话。 一场对所有触及不可触碰领域的文明的考验。 清脆的童声在唐默的脑海里响起。这道声音落下的下一秒，唐默又回到广州塔中。马赛克似乎没意识到他刚刚已经提问了，还在和唐默生闷气，骂他是个混蛋。可忽然他发现唐默已经点燃火柴，他好奇的急忙说： 你问了是…… 没时间浪费，唐默快速说，是什么外星人创造了黑塔？这是第二个问题。下一刻，唐默的眼前闪过无数画面。华夏某秘密科技研究所，许多白发苍苍的老者用满是皱纹的双手捧起一块只有指甲大小的银色芯片，用颤抖慈爱的目光凝视着它。美国某国家研究所，几个外国老科学家站在一架巨大的机器前，他们激动地喊着开始。在他们的注视下，年轻的研究员按下拉杆，巨型机器嗡嗡地启动。英国、日本、德国，航天、生物、新能源，在许许多多普通人完全接触不到的领域，人类已经触碰到了那层属于文明的界限。 是极度优秀的极个别人类个体创造了黑塔。 唐默被眼前这一幕幕属于人类最顶尖智慧的力量震撼到了，他的大脑发出一阵阵轰鸣。如今的他早已拥有超越人类极限的体力和智慧，可是看到这些汇聚了成千上万的人类的智慧心血，他依旧无法参与，甚至无法理解，只能隔着时间的河流对这些人发出无声的赞叹。是他们触碰到了那个领域，然后被创造出了黑塔，黑塔因他们而降临。这个事实充满了讽刺的味道，却又让人无法责怪，如同宇宙给所有文明开了一个最可笑的玩笑。第二个问题结束，马赛克又可以说话，他赶忙说： 你到底问了什么问题？还是看了什么坏？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会存在一场对不可触碰领域的考验？这个问题，唐默没再看到任何幻境画面，黑塔的童声直接对他回答： 宇宙资源存在不可创生性，大部分文明在消耗大量资源后提升文明层次失败，浪费宇宙资源，通过考验即被宇宙认可，允许该文明进化。 三个问题结束，唐默手里的三根火柴全部被燃烧干净，时间再次流淌起来。马赛克好奇地恨不得抓着唐默，求他赶紧告诉自己他问了什么问题。他只以为唐默会问一些有趣的问题，但是看到唐默沉默的表情，他嘴唇张开，话没有说出口。这个人类大概问了一些不好的问题吧。三根火柴全部用尽，窗外广州市的崩塌仿佛被人按下了暂停键，戛然而止。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